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欢迎大家咧翻到嚟今晚嘅浩浩汤汤吓，影人唔好意思，你知我嘅习惯啦。咁咧就讲话有少少补充咧，卒之咧就讲咗少少一半啊，三分之二吓。咁啊，跟住落嚟咧，即系同大家讲下咩叫黄金比例。咁啊，黄金比例咧，其实真系好有趣嘅。我想首先讲一样嘢，就关于一个叫常数嘅概念啦，你知啦吓。其实常数咧对即系人类咧系一个好大嘅，即系你可以话吸引力。系令到我哋即係不斷嚟去研究啊、追尋啊咁樣。咁但常數一般呢，我哋可以概念上啊，就分為兩大類，一類呢就係物理上嘅常數，一類就是數學上嘅常數。物理上嘅常數就係我哋而家呢一個真正嘅物質世界呢，我哋睇到有啲嘢呢，你點樣變都好呢，原來佢有一啲嘅變量呢，基本上 一個單位，任何單位個數字一樣嘅， 唔變嘅。咁譬如有幾個大家都知㗎啦，一個就係速度嘅極限啦，宇宙速度極限啦，即係愛因斯坦相對論嚇，百幾年前嘅確立咗啦，就係光速，就是、每秒咧大概係300,000公里嚇、其實未到嘅，唔知29几，但係好接近300,000，所以我哋記30每秒。咁呢個就係一個常數啦，宇宙常數啦，我叫 universal constant。另外一個好著名嘅，當然就係譬如電子上面嘅電荷啦。咁暫時嚟講咧，我哋都係揾唔到一個比嗰個電荷更細嘅，所以我哋叫基本電荷啦，叫 elementary charge 啦，係一個好細嘅單位啦。咁另外一個當然大家學過少少物理學啊，即係 quantum 啊，特別係即係量子力學都知嘅啦，就係、是、普朗克常數啦 ，Planck constant 啦，呢個好緊要噶啦嚇 ，Planck constant。咁另外一個當然就是經典力學，就是、牛頓嘅萬有引力理論入面嘅嗰個萬有引力常數啦，就是、一般用 跌落嚟嗰個 係啦，大草英文字母 G 嗰個啦，係嘛？咁呢啲咧，我哋叫物理常數。咁但係物理常數咧，當然於是你就引申出就係點解即係宇宙入面有呢啲咁嘅常數咧？呢啲常數點解個大細即係嚇又大啲又唔掂，細啲又唔掂？點解咁啱係喺呢個位置就最好？因為呢個就叫人擲原理啊嘛，叫做 anthropic principle 啦。大概喺30年前咧，其實學術界係討論得好熱烈嘅。不過近呢20-30年咧，都已經沉寂咗啦。大家如果想睇最新嘅討論，就都係睇返呢個阿霍金嗰本新書啦，所謂新都5年前有多啦，叫 The Grand Design。Grand Design， 當然佢第一本暢銷書，即係佢以前係寫論文嘅啫。佢第一本暢銷書就係1984年嘅時間簡史啊嘛，大家都知道啦嚇。A Brief History of Time 啊，咁呢個就係 Stephen Hawking 啦嚇，被世人所認識都係因為嗰本書啊。咁但係佢幾年前出咗本叫 The Grand Design， 其實我覺得咧係好過A Brief History of Time 嘅， 有睇啊你？ 我第一時間睇咗啦。 點啊？ 我好 buy 佢嘅觀點嘅，其實。咁我唔講，你自己睇啊， 真係睇。 咁啊 ，Grand Design， 其實佢有提到嗰個人擲原理嗰個觀點角度啦嚇。點解啲宇宙常數即係嚇，即係偏偏係咁樣嘅數值嚇？點解佢又唔大啲，又唔細啲咧？咁好啦，咁但係今日咧，我哋講一啲更加有趣，甚至更加神秘嘅。咁當然物理常數都好神秘嚇，點嚟嘅咧咁？但數學常數咧，俾你嘅感覺係更加根本、更加永恆嘅常數。例如咩啊？大家知啦，圓周率就係一個最著名嘅例子啦。咁圓周率，你知圓圈其實個定義係好簡單噶嘛。雖然我哋喺現實世界睇好多圓圈，但你都可以話，呢啲唔係一個叫做完美嘅圓形，即係 唔係數學上嘅圓。 數學嘅圓咧好簡單啫嘛，其實就係一個叫做loci 啊。你知啊，如果學過少少 軌跡， 叫軌跡就係 loc。U.S. 嘅雙數 ，locus 就單數 ，locus 就單數 ，loci 就 L.O.C.I. 嘛，即係話如果我定咗一點喺一個平面度定咗一點，我考慮另外一點同佢有個距離嘅，譬如呢個距離就叫 D 咁算啦，冇所謂噶。但係即係話咧，咁我呢一點同佢永遠都保持距離 D 嘅。但系其实唔系净止一个位置嘅，好多位置都可以同佢保持距离。 任何一个啦，叫做。 咁所以将呢所有位置连晒上嚟。佢咪就是一個圓形咯，係嘛？咁 D 咪就係嗰個半徑咯，係嘛 ？D 就半徑啦，嚇、咁所以其實你即係等於我哋曬一支啦，你揾支鉛筆篤咗喺，唔係揾支嘢篤咗喺中間，然後揾支鉛筆喺條繩綁住，嚇咁嗰支鉛筆拉到行嗰條繩，咁你一畫出嚟就係圓形噶啦嘛。其實個道理係一樣啦，就是、概念上其實就係一個 constant separation 咁解啫嘛，係一個 loci 啊嘛。好啦，咁圓形係一個咁根本嘅概念，咁但係有趣就係話，原來佢畫出嚟嘅呢個圓周同呢個直徑，即係頭先講嘅 D 就即係兩 D 啦嚇。圓周同直徑呢個比例咧，係永遠都一樣嘅，無論你個圓形有幾大幾細。咁呢個都唔算 驚訝啦。當然我驚訝就係話佢呢個比例原來係無理數嚟嘅、嗯，死唔死啊？無理數即係咩意思啊？ 兩唔可以用整數兩個分子分母整數去表達， 係啦， 叫無理數。 咁但係實際上咧就係、是、你如果要表達呢一個個數咧， 嗯， 你即係而家我哋習慣用所謂 set 小數點嘅系統啦、 嗯，嗯。 就是话咧，佢唔系一个整份数啊嘛， 唔系整份数。 好啦，唔系整份数咧，其实即系话你要表达佢出嚟咧，你尝试用两个整份数要，唔系即系两个整数嚟表达出嚟咧、嗯嗯。其实你两个整数咧，系要一啲咧系无穷嘅数，无穷大嘅数、嗯，或者用小数点，用 decimal point system 咧、 嗯， 就即系话佢个比例咧，嗰、那个小数点系无尽嘅，就系 3.141592 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几咁而家你知道嗰啲咁所谓超级电脑、嗯、super computer 咧、嗯，已经计到咧系几十亿、几百亿、几千亿个位噶啦，系、 嗯、 都未计完嘅。而理论上佢亦都系唔会完嘅。 唔系睇下你够要几精准咯，譬如航天嗰啲嘢要去好厚啦。 唔使啦，讲真，我哋讲真，头先我讲 3.141592 其实你去到呢个位已经大绝大部分啊。 唔系咁，你射嘢上火星嘅，你 都系足够 拉准啲嘅。 但系个问题喺现实上咧，佢呢叫做 irrational number 啊嘛。大家都而家知道啦，我好似讲过噶啦，嗰次唔知系我同阿 Jeffy 定系同埋你有讲啊，即系讲 numbers 啊嘛。 嗯、 numbers 即系人类发现第一个无理数，当然就系一个边长，你叫做一个单位嘅正方形。 嗯， 佢嗰个斜边就已经系无理数啦。 呢啲事件好似有人被杀添嘅。 系 啊，因为嗰个斜边嘅长度咧、嗯，就系等于系二嘅平方根啊嘛。嗯嗯二嘅平方根咧，就系 1.414， 然后一路数落去咧、嗯，又系无尽嘅喎，吓、 嗯， 因为你每边嘅边长系一啊嘛、嗯，根据毕达哥拉斯定理咧、 嗯， 你嘅边长啊吓，就系、是、一 square 加一 square 嘅平方根啊嘛，咁、 嗯、 啊即系二嘅平方根啦。原来二嘅平方根已经系一个无理数啦。咁无理数呢样嘢咧，其实都令人非常之觉得好困惑啦，系嘛，即、嗯、系、就是、你嘅小数点系无尽嘅。好啦，咁但系另外一个无理数咧，亦都出名嘅，不过啲人就会觉得比较即系惊惊地怕怕，即系惊啦吓，就系、是、我哋所谓自然对数表嗰个底数、 嗯、 啊，就是、natural log 嗰个咧，其实有人叫做欧拉数 Euler number，、嗯、就系用 e 啊一个 e 嚟去表达，即、就、系、是、英文字母 e 表达。咁佢嗰个数值咧就系 2.71828 一路又系无尽嘅，呢、這个就系 e 啦。咁原來呢個 E 咧係好多地方都會出現嘅。其實我成日都想咧係有一集係直情係講呢個 E 嘅。阿、Jeffy 好中意嘅，不過我一路都未得閒，即係要做功課啦。好啦，咁、但係咧今日要同大家講嘅咧就係、是、叫做 Phi 咧，其實就係希臘字母咧入面好似係第21個字母。咁、就係寫法點樣寫咧？即係畫即係應該話咧就係、是、你就畫一個圓圈，然後斜斜地一洞穿佢、 嗯， 就叫 Phi 啦。佢英文咧就係 PHI。咁呢個 Phi 咧。其实就系叫做咩咧？就系、是、叫做 唔系读 phi 咩？我又读 phi 添。 嗱，我读 phi 噶，我唔知吓。嗱，咁样咧，其实佢系希腊文嚟噶，问下啲希腊人。 啊，英文 希腊快，你问下啲希腊朋友应该点读吓？咁、样咧，其实佢就系叫做费波拿切数。 哦， 就叫做 Fibonacci。 嗯， 就 Fibonacci number。咁呢个费波拿切数咧，其实就同黄金比例有咩关系咧？其实就系黄金比例嗰个比例。首先咧，就讲咗佢个数值先。个数值咧。大家記住啦嚇，都唔難記嘅，1.618，1.618嚇，圓周就3.415啦，E 就係2.71828啦，呢個咧就係1.618。咁1.618咧，其實呢個數真係好奇妙嘅。首先講一個好簡單咧，就係、是、話原來1.618，如果攞佢嗰個嘅reciprocal 啊。死啦 ！reciprocal 中文叫咩？突然唔記得咗添啊！ 回位啊！ 唔記得咗啦嚇，倒數啊嚇，倒數即係倒轉。如果你攞個 reciprocal 咧，原來就係0.618喎，0.618。好啦，但係其實你睇我哋後面嘅圖啊，唔好意思啊，如果大家淨係聽緊咧，你用想像啦嚇，就係咁嘅。如果其實我呢個圖已經係兩度空間啦，我首先我用一個一度空間嘅嚟講先啦，一度空間，一度空間嘅我哋想像任何一個線段，呢、這個線段咧。就我哋如果将佢分为两节，吓、咁分嗰点，我哋俾个名佢叫 M 啦，大粗 M。咁啊，嗰两节就唔系等同嘅长度，长啲嗰节叫做 A，短啲嗰节叫做 B。呢个线段咧，吓、就系咁啦。好啦，咁当然呢个好简单啦，任何线段都可以咁分啦。但系而家我就问啦，我哋可唔可以揾到有一点 M？你分咗之后咧，就系、是、整段线段嘅长度，就比 A 嘅长度嚟出，系咪有个比例出嚟啊？ 系啊， 呢个比例都系大， 即係大過一㗎啦、嗯啊、大過一㗎啦，因為佢長啲㗎嘛、嗯、好啦，佢話呢個比例呢就係、是、等於 A over B、嗯、即係呢再講多次啊，即係話你可唔可以搵到一點 M such that、啊 嗯、 A 加 B 就係 over A 就係等於 A over B、 嗯嗯 A over B 就係即係話嗰段線段入面長嗰邊，即係長嗰節嚟去 over 短嗰節啦，係、嗯、嘛？咁實際上當然可以啊，你可以想象到你可以係作一點咁嘅 M 咧，係令到呢個線段分咗之後咧，原來個總長度 over 嗰個 A 即係長啲嗰邊呢、 嗯 這個比例咧，係等於長啲嗰邊 over 短啲嗰邊嘅比例。 嗯， 啊 A 加 B over A 等於 A over B。咁但係有趣啦 ，A 加 B over A 等于 A over B， 係啦， 呢度有寫 ，Wiki 有寫㗎啦， 係啦，我知啊，咁你大家上 Wiki 都睇到啦，吓、嗯、个概念其实好简单㗎啫，咁、 嗯、 你话冇错啊，咁我 M 呢点应该实存在㗎，係咪？呢、嗯嗯這个唔系神秘，但系有趣嘅地方就系话，冇错 ，M 呢点系存在，但系原来咧佢存在得嚟咧，呢、這个比例咧系一个无理数，死唔死？ 嗯， 死唔死？嗱，呢、這个就系嗰个奇妙嘅地方嘛，呢、嗯這个比例咧。头先我话 1.618 啊嘛，咁、嗯、我梗系偷工减料，我食咗好多落肚啦。其实佢系 1.618033988 然后一路落去咧系无穷无尽嘅。 即系一点系有嘅，但系唔可以超级精确去描述咯。简单讲， 系啦， 照即系永远模糊佢咯。 但系唔系喎，咁先有趣喎。嗱、你话唔精急精咩、其实系可以嘅噃。嗱， 可以。 有一个嗱，我其实应该讲咗黄金。分嗱，頭先嗰個叫黃金分割，啊、叫做黃金分割㗎啦、嗯，即係你將一條線段咁樣分割，我哋叫做黃金分割。咁、本來應跟住講黃金長方形嘅，但係我而家咧為咗回應阿 Thomas， 我跳咗黃金長方形，我就講個黃金三角形先。 嗯， 原來咧呢一點唔係畫唔到嘅，好易畫嘅啫。我哋攞一個黃金三角形，原來咩叫黃金三角形咧？就咁啦，就係話原來我哋。如果係有一個等腰三角形，大家知道咩叫等腰啦、 嗯 啊？即係兩條邊一樣長嘅，係、 嗯、 嘛？咁樣咧就叫 isosceles triangle 嘛、嗯。如果我哋呢個 isosceles 個底部嗰兩個角啊，個 angle 係咪一樣嘅？係、 嗯、 嘛？即係佢等腰嘛，所以個底部嗰兩隻角係一樣嘅，嗰、那個 angle 一樣。我哋是但攞一個角嚟將佢 bisect， 即係等分。咁、 嗯、 咪有一条线将佢 bisect 咗嘅，系嘛？ 我记得以前熟数咩话 perpendicular bisector， 系，但系呢个唔系 perpendicular、嗯。今次、嗯、你如果咩 perpendicular bisector 咧，就系等边三角形啊，嗰、那个就系 equilateral triangle、嗯。但系而家我哋唔系讲 equilateral，、我哋系讲 isosceles， 即系等腰啫，唔系等边、好啦， 买咗啲冻肉翻嚟，究竟点样去解冻？ 铜锣湾明珠广场二到四楼新开幕嘅 HMV 旗舰店，呢度嘅餐厅咧超大。 一万尺 嘅 四色芝士， 四色芝士焗龙虾通心粉，佢真系好香芝士味啊！ 一食落去好大芝士味， 同埋你系 feel 到有啲龙虾膏嘅物体咯。 环球劳业工程有限公司呈现，而家最适时。逢星期三晚7:30至8:00，欣怡、J 峰同一班 YouTube Creator 同你越睇越识食。